期节目哈，希望所有的在潜水的朋友们最近冒冒泡哈， 冒个泡，对， 没有什么机会了，明年 认识认识，感谢一下各位一直默默的收听， 是是是是， 对，然后这个今天我们跟各位带来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在没有阳光的这个天气当中去寻找星光的感觉，就是那些你喜欢的反派。 哎， 最近其实也慢慢的发现，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有越来越多备受欢迎的反派出现，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我们说超级英雄宇宙当中吧 ，DC 那边，就是我们熟悉的蝙蝠侠呀，就这一系列电影，他们甚至集结了所有的反派，然后还拍了一个这个什么 X 特遣队，对，虽然里面的反派都不是太知名吧，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说，大家对于一些反派的喜欢，好像现在也开始冒起头来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自己大概总结了一下自己喜欢的那些 十大 反 派， 但这倒没有那么十大，Top Five Countdown， 就喜欢的那些以后，后来发现说。有几个方面会是喜欢反派的原因。第一，这演员演得特别的好， 演技出众。 对，后来发现说你喜欢的是一个角色，但其实你内心更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位演员。 没错。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见过太多那些正面的形象，他们几乎是完美的。我们觉得有一点不太真实了。 对， 很多反派演到最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讲他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是说他能展现出来人每一个人身上会有的那些。不完美 人性的光芒， 对人性或者缺陷，其实他是更加让你看起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没错， 他导致他做最终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太好的决定的时候，背后有他的心酸跟无奈， 是 这个是很多人能够去响应的， 反而闪上那种同情心， 没错，然后等等的吧，反正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两大点会让人喜欢的反派。当然了，还有在网上看到第三点，就我觉得挺不太正确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五官决定三观，反派长太帅了，这不同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些演员他一贯擅长饰演正面角色，他偶尔饰演一个反面角色，这时候他的演技又撑得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挺棒的。比如说上次我们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说到一个《倚天屠龙记》新版那个电影，邱淑贞和李连杰演的那一版，当中李连杰其实是一个反派，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塑造挺成功，挺圈粉的。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各位吧，有着什么样自己喜欢的反派，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声音啊、音乐啊，到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回味。好，这边先听到的一首歌曲继续来自于刘瑞琦和我们的声音，很喜欢。 困了，窗外的雨也停了，你那边也是吗？已经说过晚安了，可是突然想你了，于是我又失眠了，也只能怪你。我想要大声对你说，喜欢每天对你想念，很喜欢和你牵手慵懒，很喜欢你说害怕习惯，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这种漫长的平淡，很喜欢慢慢交谈，很喜欢你说我有点烦，很喜欢听你说很喜欢只属于我们的喜欢。但是不忘天困了，窗外的雨也停了，你那边也是吗？已经说过晚安了，可是突然想你了，于是我又失眠了，也只能怪你了。我想要大声对你说，我 刘瑞琦的很喜欢。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我们中国有星光的听众朋友们， 很可爱。 我觉得最近哈，就是大家脑洞大开，一上来不需要我们更多的介绍，我们今天话题到底要聊什么，他们就直击主题， 没错， 给我们贡献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特别可爱的是，他们现在都学会配图了。 对， 不，主要是很多人级别到了以后呢，就觉得说好像有图，然后这么着搭配着会更有感觉。 没错， 对，好比说这边让你印象深刻，或者说甚至让你觉得有一点喜欢的这些反派的电视剧当中的人物、电影当中，提到这一位爬山吗 ？DT， 哈哈哈哈。好可怕 啊！这个是最近的一个反派， 对对对， 我们还看到一个比较古早的反派，是会飞的鱼8206说的。他说《西游记》里的橙汁阴险狡诈，大家还记得那个橙汁，就是那个程潜的爸爸。你快模仿一个， 我的宝贝袈裟， 对，就是那个金池长老 那位，对 对， 与黑熊精为伍啊，非常的不屑啊。来，继续，还有朋友提到了《太极张三丰》里面的张君宝， 张君宝， 张宝不是反派啊。我搜了一下，就因为确实提到君宝，张君宝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张三丰确实这个形象是这个是就是等同于张三丰。但是呢，印象深刻应该是电影里面这个李连杰演的是张三丰张君宝。同时钱小豪， 哦对，钱小豪 跟他一起先演了是一对好兄弟，然后后来突然黑化了。 突然黑化和那个李。 是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好 OK， 不过、 啊、好过了，好， 我会想起来再 说。他演了一个叫董天宝，然后这个他的好兄弟，对，然后突然一下就黑化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因为他演的足够坏，然后同样的功夫也特别的好。 对，这边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一个名字叫季春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但是你看到他那张脸，你一定会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个光头，他永远演的都是反派。我当时小时候觉得看到他那脸很恐怖。因为他演过那个新少林五祖，也是和李连杰一起的那个大反派，大家都看过吧？ 对，没错。然后那个就当时给我小时候留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 真的有点可怕。 马宁儿， 哦，对，这个名字， 他开了一个类似于蝙蝠侠似的自己的战车， 是的， 啊，浑身刀枪不入， 对， 我就觉得这也太无敌了吧！ 而且好像身上长满了那种就坑坑洼洼的那皮肤哈， 好可怕的。对，然后这边我贡献一个自己。印象深刻的反派， 你说 他又亦正亦邪，他又让人觉得又可怜，你说不上来。主要出演他的这一位演员，我们先听一听他的声音吧。这段戏非常经典的发生在天台之上，你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发生在天台上，然后上来以后，主角就对天台表示了不屑。来， 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这绝对是当时的经典对白之一。 好， 我想做个好人。一段很长的对话当中，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我想做个好人。 我们后来真的看到这样的图片， 对 对， 我要补考了，我想做个好人。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 谁知道？ 还有这句，对不起，我是警察。哇。对不起，我是警察。然后突然一下转过来，然后大家互相目光锁定的那一刻，你顿时就觉得紧张感一下就上来了。对，你是警察，但是没有人知道，黄秋生已经从楼顶跌落了。哇，那种让你觉得无助感跟无奈感真的很难过。所以当时其实真的，你就觉得刘德华他出演过很多的这样的反派的角色，之前都是很多喜剧，包括跟郑秀文的一些搭档。那种在喜剧当中其实反派的特质不会特别的明显，而在这一部当中你真的是为梁朝伟好好的捏了一把汗。对，然后会为他去揪心。但是这第一部当中，因为在最后还有更让你伤心跟难过的片段，因为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声枪响。画面感瞬间就来了， 是 身上就开始会哆嗦，然后紧接着就会想起最经典的 那个配乐，是吧， 那一段配乐让所有人都为梁朝伟觉得不值，然后会有很多画面的闪回了。然后在这样的配乐当中， 以后就照着我， 那个时候你真的就对于刘德华他演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会有一点深恶痛绝的感觉，但是看到他其实也觉得很惋惜，你也恨不起来，然后尤其是到第二部第三部的时候，各位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有着更多的认识，包括他自己也都魔怔了哈。好，这是我个人非要去挑的话，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些电影当中我最爱的反派之一，或者最喜欢的反派之一，形象塑造的让你恨不起来的。当然了，里面经典的除了那样的一段配乐，每一次听到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伤心跟揪心，还有就是他们合作的《无间道》的主题曲，就叫做《无间道》。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年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梦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 梁朝伟跟刘德华共同合作的这首《无间道》，很多人都会想到那一句经典的台词。其实，在刚才放原声的时候，大家都说了：“对不起，我是警察。 对” 好先生啊，印象深刻。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还有在哪些影视剧作品当中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反派。 我这边看到有 Barry 说灭霸。印象确实挺深刻的，一个响指哈， 对， 世界上人少一半， 主要长得太寒碜了。 对对对，哎，我想到一个长得很比较帅，我觉得比较帅的一个反派，万磁王很有范儿，手一提，所有的铁器啊什么都到他手上，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咱们这一辈儿的人，咱们这一代的人喜欢的万磁王一定就是老爷子 Ian McKellen， 是 Ian麦凯伦，然后他所饰演的万磁王。对，然后他跟那个 X 教授两个人年纪相仿，其实都到了这个老年的阶段，但是呢依旧会让你觉得范儿十足， 就是很精神， 没错啊。但是呢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零零后啊 95后啊，那他们可能在看 X 战警系列的时候都已经换了一波新的演员了， 嗯， 包括这个伊美 James McCoy，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迈克尔法斯宾德， 嗯， 他演的万磁王，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就属于五官长得特别的端正， 嗯， 所以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喜欢， 嗯， 但是呢在他身上的这种万磁王的邪性或者说是这种反派气质更浓， 对， 浓的同时少了一些统治力，反正我是更喜欢这个前轮，我们俩对达成的统一，因麦凯伦老爷子，他演的万磁王太棒了，而且他这个演员是属于演正演邪都行， 对， 然后演个什么这个演个什么，哎，那叫什么来着？这个《指环王》里面的那个灰袍法师，对不对？然后演一演什么这个《哈利波特》里边的。这个自己的校长，就这些角色他都可以驾驭得很好， 嗯嗯，对，就是除了他自己的这个形象亦正亦邪之外，就是可以塑造正面，嗯，塑造反面，还有就是他演技真的是撑得起来， 是的，嗯，啊，就这样的岁数，然后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他在里边演的反派很多时候也有一种类似于潜伏的感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叫丹布朗的小说， 嗯， 达芬奇的密码的电影版，对，然后在里面他演的那一个角色，然后你如果没有看过小说还没有看过那一部影片的话，我们也不剧透了， 嗯， 你去看看他在里面的演技哈。好，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来看到大家会印象深刻的反派有哪些，其实也看到了很多我压根没有想到的但是确实演技非常精湛的一些演员的名字， 嗯， 然后这边我们也是同样继续准备了一些音乐跟各位来分享，很多时候这些反派呢，尤其是像刚才提到无间道当中的这一些反派，他们也是出于无奈，很多人自己好像在走钢丝一样，一条路走到黑，然后同时还要受到各种所有的观影人、所有的影迷最开始的不理解哈。一个人走在冷风中的感觉，寒风涩骨，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不单单这一刻如 会肉痛也会心痛，因为小时候我们看到动画片太多， 嗯，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反派好像都是属于那种我还会再回来的，冰变成一颗星星

的缝隙，他一人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温柔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 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 刚才有朋友也是在上一首歌曲的时候，上上首歌曲了，也提到说，我没说不代表我会痛。 里面很多歌词我们今天选到的都会带着一些悲伤跟忧伤的情绪，而这些悲伤跟忧伤可能也是那些反派角色，如果我们非要带入他那样的一个写作情境，我们非要去硬揣测他的内心的话，一定有他自己悲痛的一面。今天希望通过这些歌曲，我们在聊着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派的时候，也把他们内心想要去抒发的一些情绪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先来看到各位印象深刻的那些反派还有谁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郝先生会对这个反派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反派其实他没有在剧里表现那么坏，就是葛优演的夜宴里面的那个立地，他觉得让人印象深刻啊，谋朝篡位，然后一直梦寐以求两样东西，就是皇兄的盔甲还有国色天香的晚后。然后呢就开始诛贤臣杀太子，但是最后也死了哈。 真的。 对， 可能就是平时大家对于葛优的他演的角色都是那种喜剧，甚至就是特平头老百姓，然后甚至脾气里边带点葛，然后包括之前演的什么寇老七之类，就你他都是很正面的，突然一演反派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说这种反差感，而且他塑造的角色还让你觉得那么的坏，对，然后就会印象深刻哈。反正小时候给我留下阴影，我就看了一个预告片，我那电影我就不太能看得下去了， 就夜宴是吧？ 夜宴真的是啊。来这边还看到有朋友提到了很多其他的名字，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蠢蠢一瞬一千千，提个醒，那是绝对的。对， 这边看到夏花说了，说《楚乔传》里面的元淳，尤其是黑化以后，李沁的演技很在线。对，这是李沁最被肯定的一部演技的电视连续剧哈。 是， 还发来了图片，真的也挺漂亮的。 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泪落心田》，说《叛逆者》当中的王阳演的陈默群。陈默群， 摸鱼王。 陈默群真的是我服了，先开始我以为他会一直 boss 到最后，你知道吗？太厉害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结果发现中间折了，最后被迫又投 折、 最后就被迫这个投靠到这个日本那一方去，你就觉得这人中看不中用啊。但是王阳的演技真的是非常在线的， 是的， 很早就开始喜欢他，尤其是当他去演这个电视剧版的《无间道》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给人的感觉是接一些 TVB 或者说是联合爱奇艺什么拍的这些剧里面去演，完全不失港风演员该有的那一种气质，可以塑造得很好，希望他继续演下去啊。只不过那一部《无间道》里面剧实在是女主让人无法接受啊。好，还有朋友很多都提到007，你先说 007， 我就直接走007 了，走007 可以了吗？好， 对， 好，我007就先说什么，这个是郝先生还是谁提到里面大钢牙特别的喜欢，海底城好像这个特别古早的007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了，2米1几的身高的一大个，然后嘴上带着大钢牙，他其实也开创了一个先河，在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类似于特工的影片当中都会出现这种身高特别高，很壮，然后这特工上去打两拳对方不带有任何反应的角色，这种反派的塑造可能起源于他。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各位可以去看《糊涂侦探》，史蒂夫·卡莱尔 Steve Carell 他演那个版本，同样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反派，上来以后非常的壮，打不动，但是如何去赢得他就是攻心，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壮汉，你是一个反派，但是你也很受伤啊，你老婆怎么对你不好什么之类的，大哥哭了，哭了以后我放你们走吧，就这样。所以你看这个他塑造的反派也是有血有肉，是不是？ 没错。 除此之外，007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叫《无暇赴死》当中那个反派发来的照片，应该就是 Rami Malek 他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位演员也提到说是获得了美国那边的一个电影的最高荣誉奖项小金人啊，最佳男主角，也是因为他演了 Freddie Mercury 这样的角色，叫《波西米亚狂想曲》，是这个讲述 Queen 皇后乐队的故事。那一部大家喜欢音乐的话可以去看，同时你可以再追溯看他之前的作品，他再往前的作品，让我起码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博物馆奇妙夜》。第二部他们去到了大英博物馆，那边里边的埃及王子是他演的，更加的这个清爽，更加的帅气。除此以外他还演过一个电视剧特别的火，叫做《黑客军团》。可能看过的人不多，但是必须要提及《黑客军团》，是因为他演的这一部剧给很多人在音乐上创作灵感，其中 Alan Walker 就是之一。我有回在采访 Alan Walker 的时候提到说，你现在这个新的专辑有很多的这种未来的感觉，有很多赛博朋克的感觉，为什么？他说其实都是在看最近 Rami Malek 他演的这一部《黑客军团》给了我灵感，来创造了一系列3张 EP 的作品。所以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位演员，来听到就是 Alan WalkerAurora 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Ghost。 way. You say it's gone cold, I say I'll do better, but I always seem to disappear again.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I see it in your face, and it haunts me that I have to be this way. You say it's gone cold, I say I'll do better, but I always seem to disappear again.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You know I never meant to cut you off. Got a phantom feelings I can never stop. Stranger things to worry about, I know. But I'm so scared that I'll end up alone. Can't see myself in the mirror. Does that mean I'm not really here? I'm losing touch with everything I know. And I'm so scared that I'll end up alone.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Sometimes I have to fade. And it haunts me that I have to be this way. You say it's gone cold, I say I'll do better, but I always seem to disappear again.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I see it in your face. And it haunts me that I have to be this way. You say it's gone cold, I say I'll do better, but I always seem to disappear again.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You know I'm like a ghost. 合作了一首 Ghost 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到的就是那些你印象深刻的反派。 嗯，这边看到欢乐咖啡时光的留言，他说港片里的陈奎安和万梓良啊， 嗯， 我觉得真的从演反派的数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陈奎安更胜一筹， 更多一点， 就是大半辈子在演反派。但是我觉得他演反派总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面恶心善， 对， 就是傻，被人利用，他不是真坏。 他最后笑起来的时候特别有感染力， 对， 就很多那些演得特别坏。他笑起来是让人觉得都是不怀好意的笑，但陈奎安不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具有亲和力， 所以外号叫大傻嘛。 对对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在这个叫《龙门客栈》很多相关的影片里面的那些反派，有两个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提到的 去哪儿？ 这叫我瞬间忘了他叫什么来着？ 哦，甄子丹。 甄子丹，哎，什么个情况？甄子丹一个版本，然后还有这个陈坤的一个版本。 哦，陈坤。 对，尤其是在那一版里面，陈坤还一人分饰两角儿。 嗯， 哎呦，塑造的特别的好。 哎，我以前以为陈坤只能演正面角色，后来我看《让子弹飞》，他演了那个反面角色， 对， 就让别人掏肠子那个，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坏。 叫胡姐，胡， 哎， 胡什么胡来着？对， 嗯， 哎，他真的，我觉得以后多演反派吧。 炸裂的演技是吧？ 是。 我这边还看到大家留言叫两分钟，他说江玉燕呀，啊，那个杀的只剩下剧名的那个反派，著名的反派来自花无缺和小鱼儿。 这我还真没印象了， 那个，就所有人全部死绝。 OK， 也是一个非常美的，非常漂亮的叫杨雪，但是她后来好像退出这个演艺圈了，就不太演戏了。但是她长得很美，但一看就是， okay， 哇，处心积虑干掉所有人。 对，长得很美，但是心中有毒啊， 蛇蝎美人。 对，然后还有刚才你提到说一直想要说的，就是特别经典的那一位， 因为一直在刷屏，我觉得不刷不行，容嬷嬷。 对。容嬷嬷真的是小时候大家心中的阴影，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就变成了梗了，以后心中就没有那么多的恶意了，对待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好，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其实也提到了今天有深刻准备的一些名字，每次想到甚至还会让人有一点落泪哈，具体是谁一会儿再说吧，大家继续发散你们的思维哈。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霓虹花园》这样的一个版本，《偏偏喜欢你》。 快 不去，苦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碎？唔达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是负累，想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阴霾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偏偏喜欢你这样的一个版本，也是起码得到你们的认可，我心里就踏实了。 偏偏黑凤梨嘛， 对，偏偏黑凤梨。我们来聊一聊，挺黑凤的那些反派的角色。 嗯， 有很多各位印象深刻的，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名字，提到一个角色吧。 嗯、 先说小丑 啊、哦，小丑 Joker、嗯。对，这是在 DC 宇宙当中跟蝙蝠侠势不两立的一个角色。最近的荧幕上的经典塑造有几款，大家都深入人心。 嗯， 其中一个最近的这个。哥们叫啥来着？什么什么什么华金队？然后他所演的那一个角色小丑的单体的影片，因为太过真实，然后里面有太多这种意象化的内容，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所有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貌似很高级啊。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喜欢。当然了，让各位印象最深刻，诺兰大导的这个叫《黑暗骑士》（Dark Knight） 当中，希斯莱杰扮演的小丑， 嗯， 一方面是在于他完全脱离了之前给我们带来的小丑角色，都是活得很夸张。杰克尼克森的那个版本，他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的真实，对，然后他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他说的很多话让人觉得好像很有哲理，好像他做的一些坏事都很有大道理的感觉，有点灭霸的感觉。 嗯， 再之后就是希斯莱杰如此优秀的一位演员不幸的这个英年早逝，也是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所以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也是绝对在我心目当中很喜欢又不舍的一位演员跟他饰演的角色。我不知道各位想起小丑来说他的经典对白或者他的经典对话，你会记得哪一句？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到公屏上。 但是我看到这边纳进我心已经发了一张图片了，他说一半是小丑一半是希斯莱杰、嗯、这张图看完直接破防泪奔。 是的，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聊天室看一看这张图片哈，已经被采纳了啊。 So dead, that's 500. How about a lie?You want to know how I got these scars? My father was a drinker and a fiend. And one night, he goes off crazier than usual. Mommy gets the kitchen knife to defend herself. He doesn't like that, Not one bit. So, me watching, he takes the knife to her, laughing while he does it. He turns to me, and he says, "Why so serious?" He comes at me with the knife. "Why so serious?" He sticks the blade in my mouth. Let's put a smile on that face. And... 现在听到这段依旧毛骨悚然，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然后是他就第一次自己装死，然后到了一个黑帮的地盘，然后突然复活起来以后，然后讲述自己为什么脸上会有疤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里面的 Why so serious son， 所有人在提到的时候都会毛骨悚然，都愿意去学去模仿，然后甚至有很多歌曲到最后他的名字叫 Why so serious。 这一段其实在电影里面我觉得有几个看点，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说非要说到电影，一个就是小丑在这里面他希斯莱杰的演技，就真正让人觉得说刻骨铭心的一点，他细节处理的好是在于这个小丑脸上是有疤的，而且他讲的是说拿刀子划出来的，划出来这一道疤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你自己的嘴角会干裂，然后或者会这个嘴唇干裂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要舔，所以在这一段你从看到听你都能听到他不停的在舔自己 啊，这些细节 会让人觉得无比的真实，就甚至你第一次看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得到，看了 N 遍之后才发现说这种处理很好。然后再之后一个就是在这一段的配乐，继续汉斯基默大师一直以来都是在跟这个诺兰导演合作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包括星际穿越，在这一部当中同样你能感受到他的用心，并且你能感受到他自己的套路。汉斯基默特别喜欢在这种紧张的时候用几个点，第一个是特别低的重低音 bass，在那儿去铺垫，你会觉得心里有这么一点好像要有坏事要发生，但是呢起码还在一个比较稳的心率当中。另外他就用现在这种声音，音调不断走高，它又像是弦乐又像是管乐，然后就特别像是那种这个警车或者其他车这种警鸣声不断的走高的一个音调，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离坏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你会越来越紧张。这一段的声音我们现在听到的完全就是应和小丑这一段，就叫做 Why so serious， 大家回去可以去听。再之后它后面还会再加上一些时钟倒数踢踏踢踏踢踏的声音，以及在后面它还会有让人就觉得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种金属跟金属互相你知道就滑的质感，比如说你指甲滑黑板，或者金属片之间就这种产生摩擦的时候非常让人不悦的声音来组成的这样一段配乐，就是让你感觉到这样的非常恐怖的紧张感。所以就绝对经典一段画面，大家可以从听音乐然后到看电影看画面看演技去好好的再去重温一下黑暗骑士，可能你喜欢的是导演是配乐，也有可能你喜欢的是经久不衰的希斯莱杰哈。好，这一段我们就这样过了，然后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我们把气氛调的还是稍微更加明亮一些吧，来自于莫文蔚，叫做头号粉丝。看过这一部影片所有人都会成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名字，汉斯季默、克里斯托弗诺兰、希斯莱杰的粉丝。 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

演完了人生的剧本，对剧情总是不满意，有人安慰自己，有人在自找话题，活着难道是为了，是为了重在参与，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难被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瘦了倔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如果世界把我抛弃还尴尬地站在那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而自己的距离，活着难道是为了，是为了重在参与，玻璃心一碰就碎，而碎的罗曼蒂，一个人哭了哭了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是本色是半夜，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还是半夜，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难被觉得谢幕表演是为了 男配角。顺道的就是中午有星光，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派。我相信在所有的这些大家提到的名字，在所有他们出现的影片跟电视剧当中，他们一定都是那样的一位配角，但是同样也可以表演的演绎的非常的出色跟出彩哈。来，我们继续看到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反派。 这边有个很特别的反派，他可能不是主角，但是他胜似主角。灰太狼， 灰太狼 还秋风秋雨还发了一张图，生怕我们不知道灰太狼是谁啊。 对，灰太狼他刚才还说好像这个最后的那一句话，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之类，不是我会回来的哈。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在潜伏里面的李涯 啊， 这是祖峰扮演的一个角色，也算是在整部电视剧当中跟孙红雷扮演的余则成进行对抗的其中之一，但是呢就最后都是 输了，落败了哈。嗯、其实李涯绝对是一个印象深刻。另外一个就是吴刚老师扮演的陆桥山、 嗯，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部剧，让很多人认识了吴刚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然后他在之后扮演的角色有正面也有反面，但是每一个人都让你觉得塑造到骨子里面，好像这一个角色的每一个汗毛孔里面都在透露着他本来应该有的那一些角色的气质， 嗯， 跟这个氛围感、嗯。其实他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位反派，因为吴刚老师的演技，尤其是演这种特别反面的角色，满脸笑，但是内心十分的阴暗跟狡诈的这种人的时候、 嗯、 就让我想到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影片叫做无耻混蛋、 嗯、 无耻混蛋当中的那一位德国的军官，大家可以先去想一想，先重新建立起来一下联系跟画面。我特别愿意把这两位演员放在一起来比较。我们继续先看别的，一会儿再说哈。 嗯 嗯，其他朋友的留言， 很多朋友都提到，刚才我好像一直没有说到的这个，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的安家和冯远征饰演的这个角色。 哎呀， 是不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留言就是大家说到他？ 是的， 嗯， 太吓人了。对，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一句话叫魔镜魔镜世上谁最美丽，这是从小留下阴影之一。对于女生还好、 嗯、 对于男生你也会这么担心吗？啊，白雪公主的妈妈哈。 对 对，怎么着答案都不会是我们的啊、 这边还有法海说让我印象很深刻、 哦、 法海啊，你不懂爱。 对 对，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提到光头的那样的一位法海， 嗯， 对，光头法海的法力确实更加超群一些。当然，所有的法海其实在演绎的时候都是光头，但是一般提到的时候都是青蛇里面的那个角色。 对，那个叫什么？赵文卓。 赵文卓，对、 嗯、 他实在演的太好了， 很清秀的一个法海、嗯， 没错。然后另外一位，我们再提一下吧，在整个漫威宇宙当中备受欢迎的一位反派，到最后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这个单体的电视剧， 嗯， 就是洛基 啊，洛基。Loki 有没有人提到？对 Loki 呢、嗯、自己的这一个单体的电视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前面的口碑还不错，到后面的时候评分逐渐下滑，甚至有一点断崖式的跌落，但不影响大家在电影里面觉得没有看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重新复苏，给我们演绎更多并行线背后的故事哈。 Tom Hiddleston 这样一位优秀的演员也通过这样的角色很好的树立了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的一个转型、 嗯、 这边我们也是再放出一段原声 Tom Hiddleston Loki角色唱歌的片段，如果看过电视剧的可能还有印象，如果没有看过的各位尝尝鲜哈，这是他唱的一首歌曲 Very Full 来。 Men tranna da dansa da fossa da stanza, now sing come yam. Men tranna da dansa da fossa da stanza, when she sings come home. When she sings come home. Men tranna da dansa da fossa da stanza, now sing come yam. Men tranna da dansa da fossa da stanza, when she sings come home. 全程划水划盆一般的， 我刚想说， 特别的可爱，然后也是在类似于异星这种魔幻世界的一样飞船上，然后自己在进行的一个演唱，然后唱的还挺有这种什么。苏格兰爱尔兰风情的，对，有一种工作 house 的感觉。我们依旧还能听到 Tom Hiddleston 声音当中的那一份非常性感的音质跟音线。 对对对， 我们也知道他之前跟 Taylor Swift 两个人是在一起过的，当然也是在这个 Loki 的角色加持之下、嗯、God of Mischief 叫什么什么调皮之王，上帝的感觉哈。然后他跟这个 Taylor Swift 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嗯、 在之后 Taylor Swift 的粉丝就在说，哎，他们俩这一段关系结束了之后 Taylor 有没有为他专门来写上这么一首歌。经过粉丝们自己的挖掘，在这一首歌当中他们找到了蛛丝马迹，这首歌曲叫做 Getaway Car， 里面歌词描述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方身上穿的是非常正式的这一身黑西装燕尾服、 嗯、 然后就让人想到说 Tom Hiddleston 跟 Taylor Swift 两个人相遇的场景是在 Met Gala 这样的一场盛宴舞会上，两人共舞之后呢就初步建立了感情。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写给 Tom Hiddleston 的，但是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种感受哈。 Getaway Car from Taylor Swift。 Next month's the spot where we fell apart. He poisoned the well, I was lying to myself. I knew it from the first, old fashioned, we were cursed. We never had a shotgun shot in the dark. You were driving the getaway car. We were flying, but we never get far. Don't pretend it's such a mystery.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first met me. Riding in a getaway car. There were sirens in the beat of your heart.Prison break, the light of freedom on my face, but you weren't thinking, and I was just drinking. show. And a circus ain't a love story. And now we're both sorry. We're both sorry. X marks the spot where we fell apart. He poisoned the well, every man for himself. I knew it from the first, old fashioned, we were cursed. It hit you like a shotgun, shot to the heart. You were driving the getaway car. We were flying, but we never get far. Don't pretend it's such a mystery. Think about the place where you first met me. Swift Tate， 他的一首 Getaway Car 肯定是后期大家发掘的一首歌，因为我记得他刚和那个分手了之后，唯一大家觉得说啊，这确实是写给他现任的，就是那个 Gorgeous 啊 Gorgeous， 对，没错哈。然后这一首歌大家也是闲着没事深挖，因为毕竟当时那张专辑 Reputation， 其实他主要的一个回应点跟回击点是在侃爷，对于他的那些不公的待遇，然后包括的一些造谣，然后会让他就非常的纠结。 She's dead。 对，然后最终发出来说，好，原来的 Taylor 已经不在了，他已经不在，他已经 dead。然后现在是全新的 Taylor， 我们要这个绝地反击，这个跟你好好的对抗一下。在里面唱到的歌曲都是在彰显自己的一些个性，包括对于之前不幸经历的一些逃离。所以这首 Getaway Car 它当然可以泛指很多情况下的一种逃离，并不一定非得指一个人哈。有人甚至还说这首歌写给 Calvin Harris， 那太久远的事情了。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那些反派，好吧？ 好， 这个 有丁蟹，郑少秋演的丁蟹，那真的是很小很小小时候，我可能看连续剧都看不懂的那时候的回忆。 大时代是吗？ 啊，对，大时代。你有印象？ 没有印象， 就是很小的时候看的。 是不是就是那个表情包，然后说什么股市要崩盘了？ 对，没错， 涨盘了什么？戴眼镜的。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是这个丁蟹，他下面有四个儿子， 哦、 哇，好拉风啊！四个儿子各有各的坏，反正。 哦呦、还有朋友提到《情深深雨蒙蒙》里边的雪姨王林， 出来。 对，雪姨王林长得多漂亮啊！ 我小觉得很年轻。 对， 其实那个时候她确实很年轻， 是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年轻，总是演那种妈妈的角色啊。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宝姐姐说《新警察故事》里面的吴彦祖，宝姐姐说这个角色的时候，让我心里一惊。 为什么？ 我们的关注点是一样的嘛？啊，同龄人吗？难道开玩笑？这个昨天其实我跟千纯我们俩在想预想今天话题会聊到一些反派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吴彦祖啊，《新警察故事》啊。 昨天出门的时候你就在说 太帅了，对，然后戴着那样的一个面具，对，然后同时还有达明一派里面的那位被他们绑架出来的，我是个打工的，特别可爱的一些这个小配角，其实都是撑起来整部新警察故事的一个亮点哈。另外当然还提到了，就是在寒战，昨天我们俩聊的时候，寒战里边的那个 彭于晏， 对，然后同样也是让人挺讨厌的， 对， 但是也是因为五官胜过三观，所以会让人很喜欢的一个反派哈。 对，这边还有《江南七怪》这首柯镇恶， 让宋彦君印象很深刻。对，就打架从没有赢过，但是装腔作势从来没有输过啊！ 哎，真的是， 你过来，我保证打死你啊！ 嘴硬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沉默的羔羊》里面的汉尼拔， 哦，这个挺吓人的。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版本，嗯，啊？不同的汉尼拔我们看过几个，当然一个这个就不用说了，最经典的《沉默的羔羊》电影版，然后再之后呢，还有。年轻版的这个《沉默的羔羊》叫什么来着？电影名字我忘了，但是讲年轻少年汉尼拔的，里面居然还有巩俐的出演，演一下对手戏。对，那个少年汉尼拔其实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而另外一边，如果看电视剧的话，《Hannibal the Cannibal》，然后里面这个麦叔 Mads Mikkelsen。大家如果去看过，印象一定也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烙印哈。我们也都推荐给各位可以去观看一下。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一段电影的原声吧。我不想留在最后半个小时了， 嗯， 但是也已经准备了。相信也是很多男生在看到一些科幻的电影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段进行曲。你猜是谁？这一段旋律完了以后，所有人都知道是谁了， 就觉得应该看过。 对，当当当，这一部，这是首先说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的作品，就不用说了，《星球大战》嘛。然后再之后，这一段是出自于《帝国反击战》，《帝国反击战》那一部里面印象深刻，《雪地大战》，对不对？然后这是在这个这个战事进行的时候，帝国那边的军团行军的一个进行曲，当然领头的就是 Darth Vader， 维达那个戴着黑面具。说话永远都， 嗯， 说话是这种声音的那一位哈，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到现在，如果大家去到一些相应的乐园里面， 嗯， 里面有星战主题的，你发现在巡街的一般不是那些什么这个绝地武士，都是反派角色在那儿巡街跟人来进行互动，会更有喜感。这一部也是特别经典。我们先说配乐吧，然后这个配乐它经典在于你听到的全都是中低音。这种号声给你带来的一个氛围，然后同时他用的全都是半音，你听到所有调儿都在法拉上面，所以就会觉得让人觉得很不安，很不舒适，很适合反派。另外最近也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交响乐团，然后你知道被分到中低声部了以后呢，他们的存在感都特别的低，于是他们也要掀起自己的绝地反击战。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其中有一首曲子跟我们现在听到的曲子特别接近，于是他们就中间突然介入整个中低声部开始吹这样的一段曲子，当当当，现场都笑得不行了啊。好吧，这样的一段声音相信也能掀起很多这个星战迷的一些回忆，好不好？就往那个什么羊还是什么动物的肚子里边躲的时候， Skywalker 是不是让人觉得当时有点恶心，但是又觉得说哇，这个想法怎么我们小时候没有想到。这可能就是星战有些时候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点，记忆点哈。继续提到的一些配角，我们一会儿也看到各位的留言，来自于朱星东，听到一首歌曲叫做配角。 让自己不能呼吸，或许失去了记忆，选择颠沛流离是最好的结局。该说抱歉的人咽着牙齿，悬而未决的心乱了思绪，想拥抱的手却又抗拒，壮烈的表演应要继续。留在你的世界我已不重要，忘了你给我的好，转身走掉，就算把眼泪擦干，把你推开也好。留在你的世界我宁愿做配角，总会有个人想我再让你依靠，最后告别太潦草，是因为你对我太 还好。 是谁还站在原地，悲伤凝结空气，让自己不能呼吸。或许失去了记忆，选择颠沛流离是最好的结局。该说抱歉的人咽着哑咀，全然委屈的心乱了思绪，想拥抱的手却又抗拒，壮烈的表演硬要继续。留在你的世界我已不重要，忘了你给我的好，转身走掉，就算把眼泪擦干，把你推开也好。留在你的世界我宁愿做配角，总会有个人想我再让你依靠，最后告别太潦草，是因为你对我太好。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我们之前甚至提到过的一些名字，也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的，甚至给我们发来一张合照，这边看到的就是两个反派无间道和 寻秦记。 哇，这个也会让人觉得极其的印象深刻。 右边这个应该是江华吧？ 江华， 江华其实塑造一些正面的角色也还不错 啊。什么九五至尊里边演到什么雍正穿越到现在的香港， 还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面哈。 哎，就、然后就唯一一次让人觉得他怎么也可以演这么坏的，而且演得这么好的，确实就是《寻秦记》里面演老矮这样的角色。不可思议哈，无人知晓的我，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可能是那些反派角色他们内心隐藏着这些悲痛无人知晓，也有可能是你总看到这一位演员的正面形象，你还不知道他坏人也可以演得很好。 无人知晓的我，固执的自转陀螺，无眠的黎明，失业的血痕，走多远还是在原地的人，时光的列车该不会昨天，再也无法去爱上那些脸，无人知晓的我，可诉说、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些欲言又止低头沉默，明明以为是对，偏偏统统是错，伸手风吹心湖，阵阵不平搅和，晓得像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每一个人可诉说。 我只有寂寞。

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琴拍得拖也许很少，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蝴蝶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其实演什么样的角色能红就行，很多人就抓住了演反派的机会。刚才我们还提到说要跟吴刚老师进行一个并行对比的，叫做 Christopher Waltz， 克里斯托弗华尔兹瓦尔兹 whatever 啊，怎么翻译都行。然后这样的一位演员呢，我提到那一部影片也许大家看的不多，但是呢其他几部我觉得热度还是有的影片可以提及一下的，好比说阿丽塔战斗天使。 哦，阿丽塔战斗天使，但阿丽塔是个正面形象， 是个那个姑娘，然后她的那个算是父亲吧，就是真正把阿丽塔的这个残肢从 也算是正面 剪出来，然后给她组建起来的那一位， 对， 算是博士一样的角色哈，是她来演的。只不过在这里面，因为太过正面了，我觉得没有发挥出来她非常棒的演技。除此以外，各位刚才提到007的《无暇赴死》到《幽灵党》，其实都有她的出现。Blofeld， 就是那个确立之眼，在《无暇赴死》里面，007跟他的爱人还专门去到监狱里面去看望的那样的一个反面角色，他就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然后他之前演的影片，其实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角色一定要看，就是 Inglourious Basterds 那部影片啊，具体名字我们一会儿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去说。然后同时他演的另外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杀戮，但是放心一点都不血腥。然后这个特别厉害的是他在一间房间里面拍摄完成，我们见过很多就是在一个固定地点拍摄完成的，比如说电话亭之类的，他就是在一家人的房子里面，两个小孩因为一件什么一个小动物产生矛盾了以后，两方父母在一起开始对峙，纯对话，四个演员在那儿哔啦吧啦哔啦吧啦哔啦吧啦， 喝点酒吐一下，哔啦吧啦哔啦吧啦，撑起一部影片，精彩至极。从剧本到演员的演技到导演的功力，都会让你觉得绝妙的一部影片。 一定要看，叫什么名字？ 很小众，叫做《杀戮》。 杀戮，好， 大家要去看一看哈，绝对推荐。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让各位印象深刻的那些反派。 这些名字都很久远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刷同一个名字，温兆伦，说演的基本都是反派，而且都是坏透了的反派。 温兆伦 都是小时候的记忆。 对，温兆伦我还记得应该输个什么偏分油头之类的，演反派的时候是不是啊？ 但他那个性格长相又很温润，还出专辑，那时候还是歌手。 没错， 对，跟他的声音一样，就很温润。这边还看到《仙剑》里的魔尊重楼算反派，其实他是一个魔尊，这个感觉是听起来像反派，但其实还比较有情有义。 OK。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许大猫，在好多电视剧里面都演反派，演员的名字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每次提到他都是用《情满四合院》里边的许大猫来代替啊。然后是一位其实也很棒的演员，演得非常的出色，而且就是现在你看人到中年还健身的演员其实并不算太多。他是一个，我还关注了他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啊，每天晒着自己的肌肉也挺棒的，老婆很漂亮啊。哎，这 哥大爷说了，古天乐出演的反派也很够味儿。 哎，古天乐演的反派好像都是那种怂怂的弱弱的， 是 不是？ 但是我以前看过还是白骨时期的一个叫《圆月弯刀》的一个连续剧。 OK， 哦，他在里面演吃演反，就是也是正派变反派， okay. 也是经历了一些心路历程。但是你总觉得让人恨不起来，是不是因为他的那个五官？ 又是五官盖过三观，一定是这样的。 好， 哎呀，真的是他演过那个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无非就是跟吴彦祖，张静初演的。那个叫啥来着，门徒是不是？对，然后在里面那个样子真的是让恨到牙根痒痒，丝丝入口哈。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严仁中，有些 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能不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能够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和你的照片还留着，笑中带泪是我输了，剩下弃权的选择，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一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 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 言中的有些， 嗯， 有些反派角色在电影最后跟我们说了再见，还真让人有些舍不得。 嗯 嗯，其实还看到有一些非常感人的留言，然后也会自己在脑海当中不断浮现出来一些非常经典的反派的角色还有演员。 嗯， 我们接着继续还有可能十几分钟的时间跟各位一点一点来分享。先来看到有朋友们继续提到的一些反派吧。 嗯， 在这边的留言，古惑仔系列当中乌鸦， 说实话古惑仔系列太深入人心，是他们几个兄弟所有的反派反而都不记得了。 反派像有他们的反派其实塑造的也都是我觉得分两类。 嗯， 一类是跟他们一样也算是有血有肉只不过站在对立面的， 嗯， 那些会让人觉得印象深刻一些， 别的帮派 对，然后剩下一些老资格老资历的， 嗯， 那些基本上就坏透了的， 嗯， 好像不太会让人喜欢的起来。 嗯， 哈，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再一次提到的灭霸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嗯， 这个说让人恨不起来， 嗯， 也不让人害怕，这个跟我的内心想法是不太一样的。 嗯， 我见到灭霸的时候真的还是觉得挺恐惧的。 对， 你想想他那一个响指打出来以后是完全随机的直接一半人类消失。 嗯， 这样怎么会不会轮到自己，你没有办法逃避的50%的这样的一种概率， 没错， 想想还是挺恐怖的哈。 嗯， 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说灭霸的这种人物设定在很多电影里面都一直会出现，他们的用意也许是好的，他们所谓 for the greater good 站在一个更高的全局观上，为了什么全宇宙的这种不光是人类所有的生物的好处哈。但是做的办法这个最后的这一个结局却显得十分的极端，一下就让他们恶化了。我印象还特别深刻的一个， 嗯， 比较近的影片跟他接近的一个反派叫黄牌特工，王牌特工， 啊，王牌特工， 王牌特工当中这个那里面的一个反派叫我每次都忘了他的名字，然后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啊，嘴上总是不干不净的， 嗯， Nick Fury长官，对，然后那一位演员他所演的角色其实也是他想通过一些病毒或者通过一些技术也是完成类似于这种人类的总数的什么削减之类的。你会发现说他们真的好像一切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 嗯， 很有哲理，但是最后行径却十分极端的时候，这种反派在你心里往往会留下印象，因为也许当他们讲出自己背后最终的一些道理的时候你认可他说的一部分， 嗯， 但是你想到最终结局的时候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就非常的讨厌哈， 想逃避这个结局哈， 没错。 嗯， 提到另外一个反派很多人还没有提及，但是其实歌曲已经准备好了，同样也是让人看了会伤心会难过的一部影片，当中本来应该树立起来反派形象的却被一个小女生给温柔融化掉了。 嗯，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让雷诺扮演的那一位杀手本来应该很冷血，但到最后却被娜塔莉波特曼唤醒了内心那一部分良知也是爱情说不清楚的一种情感。来自信的一首经典歌曲，电影当中的配乐叫做 Shape of My Heart。 Let's go。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the 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If I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 you maybe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m not a man but too many faces. The mask I wear is one. For those who speak know nothing, like those who curse their luck in too many places, or those who fear a los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歌词里面没有任何一句非常具象的描写我的心情，我为何如此，但是却通过他的演唱跟演绎透露出来无限的这种让人伤感的情绪哈、嗯。里面讲了半天各种扑克牌的花色，这是在说什么，但是却结合着影片，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跟盛行，让大家很多人都能从歌曲当中再一次体味到让雷诺扮演角色这样的一个又反派又正派的一个形象的内心哈。 嗯， 好，这边感谢各位今天跟我们一起走过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是回顾了很多曾经在电影电视剧作品当中出现的这些经典的角色跟形象。 嗯， 然后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说，你比如说半泽直树里面的角色，半泽直树我只停留在第一季、 嗯、 还没有看完，我觉得再看完了可能会跟蓝帕帕德会有着更多的内心的一种响应哈， 还有《周生如故》里面那个太子， 对， 嗯 嗯，然后这个你们怎么又聊上我的发型了？ 关键还聊到说为什么今天周四你没有去 battle？、 哦、早上是不是 cue 到我了？ 回去看一下视频吧， 回去让我来听回放。 下周等你去啊， 大概跟我说说嘛。 嗯、 对，好，然后这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跟陪伴，然后感谢大家。非要聊球非要就着阿森纳聊、 嗯、 都可以了，你们聊得开心就好，祝各位今天虽然是阴天能够有好心情， 阴天快乐， 阴天快乐、嗯、对，好，那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明天就要到周末了， 嗯， 还有新的话题等待着各位，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不再痛，和你背对背的走，原来怪我没有爱情的天分，再要走，我想要学会自我催眠，痛觉会少一些，潜意识作祟，想着想到失眠，我躺在没有你的房间，寂寞更加明显，我渐渐